好了，一小段片花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在暑假的时候呢，恭王府将要举行一个中青年画展的这样的一个展览， 中青年艺术展， 艺术展。所以说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展览的策展人以及部分的画家代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分享这其中策展的一些这个过程啊，包括每一个画家的代表作啊，在展览过程当中，我们这样，我们先邀请到的让这个导播老师给一个镜头，我们先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恭王府中青年艺术季策展人周旺老师啊，让大家这个给一个镜头啊，周旺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好，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画家代表潘一健潘老师。 大家好，我是潘一健。 潘老师好像略有紧张啊。 是 啊， 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策展人哈，他主要是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 比较大的问题。 策展人呢，像现在说是一些，我算是公立博物馆的策展人。那么实际上是应该是一种从为国家策展的角度来做的。那么是以这个国家的这个相关的文艺方针为指导，那么将一个具体的以一个具体展览的形式呈现这种指导的方针。那么具体来说呢，里面可能包括对于选题的这个把握呀，对于这个策展方案的完善呀，包括布置的方式啊，艺术家的组成啊，宣传呀，像我们今天来聊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种比方说公共教育或者是公共普及啊，一系列的工作。 那也就是说，平常我们策划一个展览，大概它的周期要多久呢？ 像以我们这个中青年艺术季为例，我应该说是也有一年半的时间。 有一年半的时间。 对， 这样吧，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 好呀。 我们先钻到这个恭王府里，先看一眼恭王府长啥样，是吧？给我们的，尤其是全国的观众啊，我们来看一眼。 岳阳河绕宅如龙盘，西山远望如虎踞。这便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前海西街的恭王府。恭王府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五 A 级景区，国家二级博物馆，为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恭王府曾先后作为和珅和永陵的府邸。1851年，恭亲王奕欣成为宅子的主人，将其改名为恭王府，并一直沿用至今。恭王府历经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进程，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其府邸建筑庄重肃穆，上朴去华，明朗通气，气宇轩昂，仅次于帝王居住的宫室，充分体现了皇室辉煌富贵的风范。府后的花园则咸水环山，古树参天，曲廊亭榭，富丽天然。其间景致之变化无常，开合有致，视为中国园林建筑的典范。恭王府中福字碑藏在花园的假山内，福字碑为康熙御笔之宝，因此此福字被誉为天下第一福，可见恭王府其建筑艺术价值和文化底蕴不一般。 所以说 我们刚才看了这一段， 每次想起这个恭王府的时候，都想起小的时候看的那个宰相刘罗锅。 所以你到底是因为去恭王府 印象比较深的，还是看电视剧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看完电视剧以后去 再去 对，因为我总是觉得就恭王府的导游都特别的神奇 啊。为什么呢？ 然后 因为他们会讲故事， 他们讲的都像电视剧，你知道吗？ 都是小说家，恭王府的导游。 我记得就是那个恭王府里面那个假山里面的那个福字还是寿字？ 嗯， 啊福字啊福字，我记得特别神奇。啊，要这等下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我们节目在进行当中的时候，周奥老师也带来了那个，应该是叫做文创产品。 文创产品， 哎呀，我一定要挂在我们家那个后面，那个字很神奇的， 嗯， 而且每次我有这个外地的朋友要到北京来玩，我第一个给他们推荐景点就是恭王府， 嗯， 因为第一呢，它可以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搞定， 嗯， 第二就是。还不是特别热，就在一个小院里。 对，而且它非常的精致，也很有文化底蕴，所以是浓缩的都是精华。 我们这个展览叫做中青年艺术展艺术季、 艺术季、 啊。今年的这一届好像每年都要办一届，是吧？ 对，每年都要办。 今年的这一届的名字叫什么呀？ 今年的名字主题叫做关照的理想。 关照的理想就是刚才我们现在看的这张照片啊。 对， 关照的理想，这是海报。 对，这是海报。这是 为什么要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是这样，我们从策划的角度看呢，因为想首先是从策划的角度想要关照一个当前青年的这么一个创作的状态， 嗯， 那么这个关照呢，可能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宗教用语或者是一个哲学用语，它是说是从内心来关照外物，或者是说内心关照自己。啊，或者是从艺术角度，就是关照自己的艺术创作、 嗯， 乃至指向一个新的方向。 嗯， 那么我想呢，这个以关照的理想来看，应该实际上有两层意思。 嗯， 一层是我们去关照时候的理想。 嗯，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是我们艺术创作的理想。 啊，当时拿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那个节目组的实习生世杰， 嗯， 啊，他现在在导播间啊，一会儿让他也进来说一说关于这次这个中青年艺术季啊，他的一些看法啊。 嗯， 他当时拿到这个叫做“关照的理想”这个海报的时候，就念错了，念成了“理想的关照”。 是， 嗯， 哎，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就是 这样。我们让这个策展人周奥老师先给我们说一说，简要的概括一下这个艺术季啊，里面有多少画家，然后举办的时间从几号到几号，好吗？ 好的。我们今年做的这个恭王府的叫2018恭王府中青年艺术季，它是会从9月一直到10月来进行。 嗯， 那么里面包含的既是能够关照到一种这个当前青年创作群体的一个群像， 嗯， 或者说我们说是普遍性。 嗯， 那么我们会邀请12位艺术家来参与这个恭王府中青年艺术季。 嗯， 那么同时呢，又想要去关照每个艺术家独特的创作思路。 嗯， 理出这个一部分在当今比较有代表性的青年艺术家的这个创作的状态和方向。 嗯， 那么我们又将这12位艺术家以个展的形式来呈现。 嗯， 那么实际上是在9月和10月，大家如果到恭王府来，可以看到连续举办的12场的中青年的这个艺术展览，是个展的形式来举办。 嗯， 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展览期间，每位艺术家还会在展览的这个展期之内来举办一次公共教育活动。 嗯， 那么这种公共教育活动的主题呢，是首先是要从就是能够建立观众与这个观众从他的作品到他的研究方向， 嗯， 到他这个人一种立体的一个了解。 嗯， 那么也是想要作为就是公立博物馆来参与这个青年美术的这个展览的选题啊， 嗯， 它是有一种自己的社会责任。最终的目的是要将这个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中青年的艺术产品带给公众。 嗯，12位画家，12位个人的展览，我觉得这个艺术季搞得还是蛮精彩的，就至少是每一个画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个人的这样的展览。 是， 所以说这个个人的展览也都是你在策展。 是这样，这个整体的艺术季呢，是我是被指派作为策展人。 嗯， 那么这12个个展呢，除了我负责其中的两个作为这个执行策展人以外， 嗯， 还有其他几位同事跟我一起作为执行策展人来负责每 一 个个展。 嗯， 我们是一个团队。 嗯， 刚才这个钟旺老师讲了，好像是耗时一年多是吗？ 一年半 去准备这个策展， 是 有哪些难度呢？ 应该是这样说，首先是如何就是公立博物馆如何去介入这个青年美术选题。 嗯， 我想这是当今的一个比较，就是应该说是时代赋予公立博物馆的一个新的 问题，或者新的这个任务。那么公立博物馆介入青年选题的角度是什么呢？我们不是一个艺术机构，一个就商业的艺术机构，我们也不是一般的美术馆，我们是一个博物馆，博物馆要体现，首先要体现一个艺术的高度，那么我们还要为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立场。那么我想还是要从国家对于青年群体的关注和这个引导的方向，那么是以可以说具体来说是团结和引导的方向来具体做这件事情。那么应该说这个课题是要经过一个前期的论证的。那么在这个论证结果之下呢，我们想要邀请多少位艺术家，以什么样的形式，具体展览的形式是什么，展期放在哪儿，非常具体的问题。比方说什么展厅合适呢，展期如何排布呢，然后我们还要出一系列的，出12位艺术家每人一册这样一个系列的艺术文献集，实际上是包括了他们的创作的作品，包括了他的这个学术研究的作品，还包括了其他青年青年策展人也好，或者是青年评论家也好，或者是学术主持德高望重的先生们也好，对他们的评述，所以还要出一系列的这个出版的任务，然后再是这个。我们既然是公立博物馆，我们要做到公平公正，我们要把学术公器用好，那么我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甄别遴选，然后将从这个这么多的优秀的这个中青年艺术家里面来选出我们认为最合适在恭王府展览的艺术家。 那您觉得什么样的才是最合适的呢？ 这是经过一个流程来选择，但是就我个人来说，从策展的角度来说，我是想要有几种要求对于对于这个艺术家。首先一个要求就是这个艺术家要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和艺术基础，这个是一种前提。那么在此之上呢，他还不能说现在还是一个具有学生气的艺术家，那么他要有自己的创作思路，他形成了自己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艺术语言体系，他能够想要表达一个独特的选题，他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所以我们再让他们来在遴选之前啊，这个展览的这个资格初审的时候，我们就会让他们除了提交自己的作品以外，我们还要让他提交你的作品到底获得了哪些省部级以上的一个奖项的这个证明啊，你的这个学习的经历如何呀，你的学术研究的成果有哪些呀，要需要他们提交论文，然后还要让他们提交这个几位业内的这个高级职称专家的一个推荐和评定。 所以说这个环节还是很复杂的。 对， 复杂的。 我觉得对于青年画家来说挺不容易的， 千挑万选出来。 对，我觉得这个公立的博物馆搞的策展啊，搞的展览啊，和这个私立的还是不一样啊，公立的严格一点啊，是这样吗？但是我理解的策展人其实就仿佛像电影里的导演，你觉得 就像话剧的制作人。 对，就像话剧的制作人，是这样吗？ 我想可能从对于项目的这个用心方面，应该说整个展览团队都是付出了同样的这个牺牲啊和努力。那么我想可能策展人更加能从一个这个观念的层面对于展览施加一种从专业层面的一个影响吧。 其实今天呢，周望老师也带领了我们的一些画家代表来到了我们的青年广播。刚才大家可能从镜头里已经看到了我们的潘一健老师啊，这个潘一健老师，我第一眼见到的时候，一看就是一画家， 就是很有那种画家的气质。 对，就是骨子里就能透出那种感觉，尤其是今天的穿着。 那我们请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对，先让潘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很荣幸。 对，就我一看潘老师还是属于那种比较内敛 内敛型。 为什么？因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潘老师啊。潘老师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博士，现为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多次参加国家级的展览并获奖。而且著有笔墨与中国书画关系啊，还有山水画教学方法探索与研究等等文章。 那潘老师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作品呢？ 这次展览呢，因为其实基于恭王府它特定的一个展览的环境，我想呢就是配合着这个恭王府的这个安善堂周围的环境，我想做一个呢就比较 雅致一点的，然后呢跟环境也是很融洽的这么一个展览。 嗯， 所以我这次就做一个专题的，就是写生的作品展。 写生 就是说啊，对，我就是这几年累积起来的部分的在这个在上山写生，就是出去看山写生回来的这些作品，我挑了一部分，然后就是做了这么一个主题的这个写生展。 嗯，大概有多少幅啊？ 应该有35幅到40幅之间吧。因为最后还没有确定。 今天呢，潘老师也带来了几幅 他自己的作品， 对自己的作品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做南岩宫。 啊，对，这个是我这个最应该说最灵 这也是出去写生 的 时 候 啊， 对，是写生，去年秋天的时候，你看这张作品还有一张那个龙头天香，你看到这两幅画，我刚才说，其实这个是武当山的一个景点 啊， 叫南岩宫，就是它在这个它是武当山比较著名的一个景点，历史也比较悠久，因为是南岩宫的墙壁上提着四个字，福寿康宁，是永乐皇帝时间的，那当时我是带着学生去的，去写生，在山上有20来天吧，当时呢就是说好不容易有一天天晴了，就去的时候绵绵细雨，一直在下雨，雾蒙蒙，根本看不见。然后呢，这个南岩宫这个正面这张，刚才那张，它就是我那天突然就是有片刻的雨歇，突然就是有就云雾散掉了，然后我说啊，我突然看见你的脸了，就萌生心里就马上就感觉就是说，哎，我终于看见你了，就有一种就是。好激动啊， 终于相见了。 对对对，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学生就是从正面去看他，他刚好呢因为下过雨，他刚好被底下的一群就是一片的那个云雾这样拖起来，所以我在记下这个景的时候，我就想他就是从云雾当中突然这样冒出来啊，这么一个景致，非常打动人。然后呢正面看完以后呢，因为我很想就是我们出去写生吧，是要绕着走的，就是我们不能是，对，就是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说这个地方它的整个的环境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必须要深入其中，就是要走，那像南岩就像这个地方，我就是会从正面然后一直走到它的侧面，所以我走到它的侧面的时候，我又发现另外一个景致，就是旁边那张龙头天香，其实它是从侧面看，它的右边是悬崖，实际上就是刚才正面的那个被云雾托起来的那个地方，它其实上是一片非常深的，就是一片，就 是这个吗？ 对对对，就这个是正面，它底下不是悬崖吗？然后刚才另外一张，对，这个就是侧面。那同样的一个景，就是观者的眼光不一样，然后你看到的美不一样，它就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画面来。这个就是我们出去写生的时候呢，对于这个景色，我们是用我们的眼睛去选择一个符合画面的这个感觉的。然后呢，你要用自己最有感受的那种笔墨的这个处理方式，然后把它呈现出来，就是让自然当中的这个景致，它能够呢变为你画面上的一个带着意境的这样的一张作品。所以这是同样的一个地方，但是不同的角度。 这一张照片呢？ 对，这个就是我刚才不是说好多天都下雨嘛， 对， 那我其实刚去的时候真的是有点郁闷，因为天天下雨，我们没有办法对景写生啊，我所以带着学生我们就在山腰上走，就沿着那个山腰就一直走，那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听到水声了，然后我右边一看啊，我就觉得呢，因为山顶全部都被云雾弥漫了嘛，但是只有靠着你最近的这个悬崖，就是这条道路的边上，你发现有一条水路，它就远远的从那个天上好像就这样流下来，然后蜿蜒的这样流下来，就是而且你听到那个水声，然后你还能闻到 那个草气的味道，就是山间的那个草木散发出来的天然的味道，再加上水深，再像雾蒙蒙的，那感觉我应该说是惊艳到了吧。 嗯 啊， 感觉是仙境一样。 对，就是你感觉这条水真的就是从天上来的啊、哦，就那种感觉。 嗯， 然后我的学生说，老师你在这儿站半天干什么？我说你们来看这条水。 嗯， 我说你有什么感觉？然后我就像刚才这样描述，说老师我们没有，你没有描述之前我们可能就走过去了。 嗯， 可是你描述以后我们再静下来再去看它的时候、忽然觉得它果然就带着那种气氛就出来了。 嗯， 所以有时候呢就是我们就出去的时候就对着某一个自然的景物的时候，它对你心里产生了一种共鸣，或者说你在跟他相互有点就是关照，就是刚才周华说的、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照，就是他打动你了，然后呢你呢又重新把他呢的美呈现在画面上面、然后以你自己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上面几乎是把它用云雾虚掉了，因为它本来就是被雨后的这个雾气所迷茫着的、看不见啊，所以只有我留下了那一道那个 从天上来的水， 对，就那道水我留下来了、然后周围呢乱石滩然后杂草，我把它营造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曼宁，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潘老师一开始是不怎么说话的， 是谈到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就有比较强的表达的欲望，说明还是作品给了潘老师跟我们交流的一些内容。 明白啊，其实这种画是属于笔墨画是吗？ 就是水墨，因为中国画都是讲笔墨的，因为我只用水和墨、就只用墨色来表达的话呢、这个就我们这个通俗称它是水墨画。当然山水画当中它水墨画是属于文人画的一个比较特殊的表现形式，因为它用色只用墨加水，那么它但是它中间呈现出来的这个墨色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 而且那个细节描绘的特别的，就是特别的有细节。曼宁你看这画，我觉得像那个就是如果我来画这幅画的话，我肯定第一拿素描先给它简笔画上，然后 你是想先把它画出像那个样子了， 对，然后我再给它拿那个水彩，那个拿那个墨笔给它铺上。 所以你看，你跟艺术家的差别就在这里啊。 对。 是这样的， 你说的那个方法实际上现在很多的这个初学画画的画画人他的是起稿。 哦，是吗？ 哎，起稿然后呢定稿以后呢、然后呢一切从整体开始到整体结束。但是像我这种画的话呢是属于生发型的，也许我会从一个角开始画，然后慢慢的随着旁边的景致的推移，我会向左向右一直到最后向上，有底有下面画幅的下面往上画，就一层一层推上去。所以有时候我画面刚开始的时候到最后完成的时候，这个过程就不知不觉的就在这一个交织的过程当中就完成了。但是结束以后实际上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就是惊讶，就是啊跟我原来想的还是有点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它绘画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偶然性。就是因为每一笔下一笔永远是看着上一笔是什么状态来调整的，所以它是有一直在变化当中的。就一直在矛盾，然后一张画完成，那么它的矛盾就解决了，解决的越好，那这张画它可能呈现出来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或者说是一个完整的饱满的。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恭王府中青年艺术季的策展人周旺以及三位优秀的中青年画家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呢其实就聊画了啊，我们这样进一小段歌曲和广告以后进入我们的下半时段的这个聊天啊，接着聊这个画。这个刚才我这个还没学会，一会儿还得想找潘老师学一下这个笔墨画。 799巧视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我曾经就是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在临摹那个大家都知道黄公望的那个富春山居图吧。 嗯 啊，那么我其实花了3个月的时间一直在琢磨那张画。 嗯， 那个我就在想，这个我说我什么时候我也能够有一幅、啊、这样的我自己的山居图呢？ 嗯， 所以我临摹完以后呢，这个毕业创作时我就萌生这么一个想念头，就说我也想画一幅一样尺寸的、 嗯、 一模一样尺寸的画，但是是属于我的山居图。 嗯， 因为我相信每个画山水的人啊、嗯、心里都会希望自己能够有一幅山居，就是我觉得 有这样的情节在心中、 哎、就是都希望就是有跟自然最接近的那么一个环境哈。 嗯， 所以我当时呢刚好呢我在那个之前呢我是跟着这个我的导师呢在那个安徽、 嗯、 休宁县的白岳，就是齐云山、 嗯、 在那写生。我写生回来以后呢，我大概是带了几十张的小稿。 嗯， 回来之后呢，那小稿是现场写生嘛？ 嗯， 那回来以后我要把它变成一张创作山居图、 嗯， 那必须要经过调整。 对， 所以我是，然后我就根据这些我写生回来的稿子，我最后把它调整成一张就是跟富春山居图一样尺寸的这个齐云山居图。 哇，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啊，我这张实际上花的时间，就画面花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嗯、 因为它要一气呵成的， 嗯， 好像是在10天左右 啊。 但是呢，我之前的那个就是小一小段一小段的那个去、 嗯、 去，因为它是长卷、 嗯， 它的从头到尾的景致，它是要有这 个变化， 哎，有变化，它有个节奏，然后它有一个是对，要有一个整体的设计的。 嗯、 小画的话，总体设计就没有那么必要，它就生发。但是长卷的话，它太长了， 嗯， 还是要有个节奏感。所以我也该知道我要从画面从哪里进去， 嗯， 然后行走到哪里，最后结束在什么地方。 哇，我都可以想象出来那种感觉。 嗯、 啊，对，就是你要感觉你就重新再悠游一遍吧。 嗯 啊，所以呢，就是我 但是这种一气呵成的话、嗯，比如说要就是一开始从一就是不能停笔吗？从头到尾。 嗯。 比如我中间喝口水还是可以的。 这个对大家对这个一气呵成的这个就是概念啊，可以分成有两种。一种呢、 嗯、 比如说我们写书法的时候它有个时间性啊、 嗯、 就是一气呵成它需要一个连贯性的动作。 嗯 啊、 嗯 那么这个对于时间比较短的这个艺术形式，比如说书法嘛，我刚才说它就是它可能短时间，就像你说的你不能写到一半的时候去喝水啊。 嗯， 你肯定要这张作品特别是行草书是写完了以后才能够搁笔的。 嗯 啊，其中停笔的地方就是蘸墨的时候。 嗯， 除了这个就是要一气呵成。但是我像我这种的长卷的山水画的话呢，我说的一气呵成并不是指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要保留着这张画的气息啊、 嗯、 一直在这段时间，你不要有任何时间事情来打扰你，你能够把你所有的精力和念头都集中在这张画上。 嗯， 那这个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你的状态的稳定， 状态上的一气呵成、 哎、对，就是状态要稳定、嗯、你不能说你画一天你第二天出去玩两天去了、 嗯、 第三天再回来画，可能这张画有时候可能我们说俗话说的气接不上了。 嗯， 有这种可能性、 嗯、 那我这个呢就是说可能画完以后我们还有个调整的时间、 嗯、 就画面的细节，就像您说的画的要很感觉细节，很有细节，那些就是要看一遍一遍的看，不停的调整。 嗯 啊， 这个我觉得要我来画的话，我你看我 你又要画， 我对比一下啊， 嗯， 如果我要我来画的话，嗯、我就画10幅给它粘上。 什么呀？你是不是可以选择画一个什么连环画之类的？ 然后给它粘上，还是有故事情节的啊？ 哦，你那个可以是册页 啊， 一套 啊，是有这样的、这个。 那当然 啊、 嗯，对。 曼宁，你觉得这幅画怎么样？ 嗯，虽然我在这边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啊，但是我从刚才潘老师的他的介绍，我已经感受到了这种用心的程度和他里面所包含的很多的内容和精神还有情感。 嗯，嗯嗯，所以周望，其实你在这次就是选择这些这12位画家的时候，都是也会有一个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吗？比如说这十二位画家，每一个画家的特点是什么，侧重于什么？ 会的，刚才说了，就是我会从展览的这个像艺术季整体的角度，对于这个中青年选题进行一个这个研讨和这个论证。那么具体到一个个展，具体到这十二个个展，那么每一个个展如何体现一个艺术家的独特的创作方向和他的艺术风貌，那么这是我们在做执行策展工作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嗯， 那么刚才大家比较了解的这个潘老师的这个艺术主张，我想从他的这个角度里，从他的这个创作的角度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进行他的这个展览策划当中，要比较接近于一种精致的、雅致的，偏向于中国古典的古典审美的，然后偏向于一种写生的，偏向于一种山水情怀的这样一种方向，以这个方向出发来进行执行的策展工作。那么像展场如何布置啊、色调啊，然后写的，包括甚至包括对于它的前沿的这个论述，都是要在这个大的规划和这个思维之下来进行的。 刚才还有一个特别小的小细节， 对， 就是潘老师 的着装。 对， 其实大家如果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看到 我特别感兴趣 潘老师的着装和张悦的着装这个风格还是有点像。 对， 但是那个 我那没法比啊， 你确实没法比。 我这是快销产品，你知道吗？200多。 潘老师说啊，说这里面他对于他的着装来说，也是有一些小故事在其中的，不妨给大家讲一讲。 嗯。 就是这身衣服啊，来，这个让我们导播老师给个特写啊，用那个大镜头给特写。哎，我觉得这身衣服非常的好看。 嗯， 好看的地方在于，第一，它是一种中式的感觉， 没错。 第二，我觉得就是潘老师，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有一种 比较古典， 对，就有一种民国那个女艺术家的感觉。真的啊！ 其实刚才这个 刚才潘老师说这身这个就是，其实您现在一直是这样的风格是吧？ 啊，是的， 嗯， 就是我的日常着装吧。 日常着装啊， 当我不知道穿什么衣服的时候，就是穿它肯定没问题。 嗯 嗯， 对， 是比较保险， 比较保。 对， 您说您从十几岁就开始一直穿这样风格的衣服？ 对对对，因为我是浙江人 啊。好啊，我说呢。 张悦今天又特别的激动。 对，然后我父亲因为是博物馆工作的，在博物馆做馆长，我们一家人也都小时候就住在博物馆里。 嗯， 然后我也，但是我们老家那个时候是很，就是我们有裁缝师傅嘛，所以我呢有就是从小就比较偏爱，就是比较传统的那些服饰。 嗯， 所以我小时候穿这衣服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太老气了。啊，但我觉得穿得舒服啊，就是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我穿着它不会出问题，我觉得不会出错，不会说哪漏这个哪不和谐啦哪里，我觉得它是最完美的一种裁剪方式。所以我把它当成日常着装。 曼宁，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潘老师又不聊话的时候啊，就是又 变回了刚才内敛的一种风格。 对， 好吧， 转换。 如果这个在展览当中，这个现在有没有出来这个规划？就是潘老师的个人展是在几号？ 潘老师的个人展是在9月29号到10月3号，实际上是有点跨了这个国庆了。 9月29号到10月3号，在恭王府的 安善堂展厅。 安善堂展厅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这个时间的话，一定要过去看一看啊。潘老师是不是也在现场？ 嗯，我肯定在吧， 在的， 肯定在啊， 肯定在， 天都在， 就可以近距离的接触一下。 近距离的看一看潘老师和他的作品。 好了，我们进一小段片花，然后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请这个潘老师离开一下，然后继续我们的下一位画家是 夏礼斌。 夏礼斌老师，好，我们进一小段片花。 If I were a boy, even just for a day,Roll out of bed in the morning and throw on what I wanted and go. Drink beer with the guys and chase after girls. kick it with who I wanted, and I never could confront it for it, 'cause they stick up for me. If I 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 嗯，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嗯，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公王府里隐藏的那些中青年画家。 嗯。 听到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网友会说，嗯，你是讲的古代的中青年画家吗？不是的， 不是 啊，是我们即将在九月份要举办的，恭王府的中青年 艺术季 里面的这个展览当中的代表的画家啊， 嗯、 我们刚刚一个片花回来以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换了两个人啊，一位是我们著名的。不是画家啊，青年观察员啊，世杰，先给大家打个招呼，世杰。 Hello， 大家好，我是世杰。 嗯嗯，那另外一位，你看，这主要是抛砖引玉啊。 对 啊，对，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这个这次恭王府的这个中青年艺术季展览当中的代表作的画家了。 嗯 啊，夏礼斌老师。嗯。曼宁介绍一下夏老师吧。 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夏老师呢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博士，现在呢是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教师，清华美院的特聘教师，也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中国壁画学会会员。他的作品啊是多次参加了国家级展览并且获奖。具有很多的这个书哈、啊、比如说有文艺复兴先驱乔托的绘画语言研究、 嗯、 还有材料色彩解读等等。 嗯，中央美院是在望京那地儿吧？ 对，在望京。 我给大家说一个我特别傻的一个经历啊，就是前段时间中央美院做毕业展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啊，由于这个张悦给我排的这个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我终于有一天抽出了时间，我说我要去央美去看毕业展了。 嗯嗯、 然后我就走进去特别兴奋，问了一个学生说：“我说毕业展在哪里啊？”他说：“啊，已经结束一个礼拜了。”我就没有看到。 你没有看时间吗？ 就我当时太忙了，我就以为可能这一段时间都会有。 我跟你说，刚才那个 潘英健老师还有夏礼斌老师都是中央美院的这个老师是吧？ 嗯， 这样下次让这个潘老师和夏老师把毕业生都带来，给你亲自画，你知道吗？ 啊，那不敢。 那有的话可能要10天，你就等着看。 其实我觉得很好啊，这样我们就可以青年说这10期节目就出来了。 这是一幅长卷是吗？ 是。这个今天呢，这个时段是跟夏老师来聊，夏老师是油画啊。嗯，这样我们先把作品亮出来， 好， 给大家看一眼啊。这个是这个画，名字叫做打营仓，是吧？ 打神像， 打神像啊， 打神像是一个地名。 嗯，这是在哪里？嗯， 这个是我的老家也是在浙江，等于是我是也是前两年呢，就是说画了。 您不会也是博物馆长大的吧？ 就博物馆，博物馆旁边长大的。嗯嗯。然后呢，我这前几年呢，也一直在画一个相关城市题材的一些作品。 嗯。 延续了很多年，因为这次恭王府周旺博士策展人提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提出这个展览的构想的时候呢，我后来一琢磨，正好把之前的一些关于城市题材的一些作品呢做了梳理。 嗯， 因为正好今年也赶上那个改革开放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嗯， 所以呢就说我就把这批作品然后集中，然后又做了一些加工和处理的一些内容。 打神像是在哪个地方呢？ 是在浙江我的老家温州啊。它是一个古老的一个街道。 我想象的打神像是不是就在那里打绳子？ 对，就是这个， 啊，是这个 是有实用功能起名的一条小巷，然后叫小巷， 啊， 北京叫胡同嘛。 嗯，您为什么要画这样一幅画呢？ 因为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就说 我看到了汽车，也看到了摩托车。 哎，对，我这个缘起呢，就说实际上我从小生活在这一带。 嗯 啊，那个我 插一句，我发现只要画家聊画都特兴奋啊。 对，然后立马就跟平常的状态不一样。 对，您接着说啊。 嗯嗯。实际上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是说我也是一个特别有这个家乡情怀的一个艺术从业者吧，就是画了很多的家乡题材。那慢慢在这个家乡题材的这个缘起的过程，创作过程中间呢，就是说实际上一个是对过往，对少年时期的一种回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艺术创作的一种梳理。去年年初的时候，几个媒体把我的这个十几年的这种古城的这种创作做了一个链接，后来呢就是发出来之后反响特别强烈，实际上勾起了很多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的这个对80年代对90年代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怀念和一种回忆了，就是然后由于这种怀念和这种缘起呢，就是也更加的促进了我对这创作的这种热情吧。 嗯， 然后正好借着这个展览的契机呢，就是说我就把这部分对城市的这种变迁、城市的这种发展的这种作品做了一个整理和梳理啊。 嗯，这个， 其实我们看到，对现在画面上的这幅照片，不是这幅画，远看其实它很像照片， 特别像一张照片， 对 对。 这幅画的名字叫做 《人民路》。 人民路， 人民路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是那 每个人的城市都有一条人民路， 就是这个主任说的那个说到了我的心里去了。实际上每一个 好懂他哦， 岳哥的人，每个人的心里以及每个城市，实际上很多城市里边都有人民路。 嗯， 那这张作品是在继前面打神像之后的后面的一个系列完成的。 嗯， 就说前面是一个乡怀引发、乡情引发，然后这张呢就是扩大到对城市的这种思索了。 嗯， 这城市的这种变迁、新城市的发展、车水马龙啊，新城高楼林立的一种状态，那就城市的变迁就引发出来这么一个话题。 嗯， 所以我在这个方向看特别远啊，但是我想问夏老师，就是这种画在油画当中叫什么类型啊？ 这个就又引发出我的一个个人的研究的一个话题了。就是说这个一到艺术的这个话题，我就侃侃而谈。 我们事先没有商量过啊。 对对对。实际上这个在西方油画画种里边，我也是我的一个研究的一个主方向，叫做丹佩拉绘画。实际上是油画的前身，丹佩拉绘画呢，就是说在这个西方里边是一个 temper 的一个词，就是说，意义过来就是水和油混合物。 的水和油画是油性的，那丹贝拉呢是水和油能掺和在一起。 哦， 我们在生活里边有这样概念，就是说大家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就会想，水和油是打架的，也不会融在一起啊。在生活里边实际上有这样的几个特例，比如说我们手上沾了这个油的时候，拿水冲是洗不掉的，但拿肥皂一抹的话，这个油就洗掉了。那这个就皂化的水，这个水和油混合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生活的一个经验呢，就是我们炒菜的时候，油一下锅，这个一加热的时候，水一冲进去，水油又混合了。实际上就水油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能混合的啊、那丹贝拉绘画就是水油的一个混合剂。 哦，就我们普通看到很多油画，它可能就是颜色叠加的那种， 对， 就没有加入水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对 是这意思吗？ 是。 因为我前一阵吧，我自己。我特别喜欢画画，然后我小时候也学过，你知道吗？刚刚潘老师在里面， 我小时候也学过， 你那个是连环画， 但是全还给老师了。 然后潘老师在里面说到国画，因为我小时候学国画，后来呢来北京之后，我就特别想说尝试一下嘛，我就去那个很多的那个画坊， 画室， 对，画室，你可以画一些那种油画嘛。我看它就完全没有水的那个成分在里面，就是它给你挤很多的那个油画颜料叠加在。上面，然后刚刚看到那几幅这个夏老师的画，我在想，就是这种是属于比较写实的风格吗？ 对，我这个属于写实的具象风格哈。 哦，具象风格，因为我们那个月哥估计画的就是抽象的。 抽象对，他是可能是那种想怎么画、 啊、我插一句，是不是前段时间有一个那个微信的那个测评，我不知道你们玩没玩过？就是他描述出来一个词语，然后你就要画出来， 就有点像那个、 啊、对对对， 你来比划我来猜的那种， 对， 就是你画我猜。 你画的是什么？ 就我画了 第一个就败下阵来， 第一个太阳我会画，第二个他就说蚂蚁我就不会画了。 就你这样还想跟潘老师一样画十米的长卷？ 问题是我画了蚂蚁以后，哎，我真是现在我可以翻出来那个画，我画出来蚂蚁以后呢，它有那个自动识别嘛， 对， 说啊，比如说您画的是什么，然后我说。我就画出来蚂蚁嘛，然后他说王八，我说不是，然后继续猜，然后说什么刺猬，我不是，我说我画的是蚂蚁， 太抽象了， 太抽象了啊。这个夏老师这个画的材质，就是你下面垫的这个材质是什么？ 是 板吗？木头 上的？这布上 的？布上的啊， 画布， 画布。西方绘画油画，包括丹贝拉，很多在布上，也有在板上。我的那个材料选择都是在布上， 在布上啊。其实这两幅我觉得我可以作为周望策展人的这个分策展人啊，我认为这两幅画可以放到一起对比一下，可以吧，我这个策展人。 可以的，可以的。 但是下面这一幅我就不知道放在哪儿了。说实话， 这个也是夏老师的作品。 对 对，说实话，我没看懂这幅画。 这个 叫什么名字？这幅画首先， 主持人岳哥非常专业哈。就是实际上我这四张画呢，就两个系列，前面两个是主要表现城市系列的哈，后面两个呢是风景。风景呢就是说山水跟山水中国的这种选题有关系了。刚才倒数第二这张呢是一叫山隐。是表现山水的，刚才主持人也说到，包括潘英健老师， 这我感觉这好像就是夏老师好像晚上这个。可能不小心泼墨， 因为我从 这幅就是有一点这个啊，不是那么的写实，是那么的比较写意的 意 象， 特别好， 对啊，这夏老师你不会说是这。好像发错了吧？您跟我们，您这样，您跟我们说说这幅画的背景啊，包括这个情况啊， 创作的一个意图。 对，让夏老师先错一下词啊，往回找不找不啊？看看这话 怎么 能说是找不能的情况啊？我们先放一首歌，进一小段广告，因为后面的这个广告其实我觉得也挺沾光的，它叫都方七啊，跟油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啊，我们先放出来啊， 相结合。 好的。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河 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上午9点，广州， 哦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ah!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Hello， 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哎呀，北京时间的9点钟啊这个进入了我们青年说的下半时段啊，叫不知不觉就来到了青年说的下半时段啊。我们继续我们的恭王府， 恭王府之行， 恭王府中青年画家之行啊。这个今天这个请来了这个策展人周望，以及我们三位非常优秀的大师级的画家啊， 是， 都是博士啊，非常的厉害。现在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夏礼斌老师啊。刚才已经介绍了两幅画了啊，这两幅画也会在今年的9月份的画展中展示吗？ 是的， 是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两幅，就是刚才我说看不懂的这一幅啊。夏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背景吧。 我简要介绍一下啊，就是接下来的两幅呢是典型的用丹贝拉绘画的这种材料和语言来完成的这个作品。谈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前面简要的也介绍了丹贝拉绘画的这个缘起和材料。那我们有这张画，我衍生开简单谈一下西方的这个油画的这个历史哈。就是说在早期的绘画，西方的油画的前身呢是丹贝拉绘画。那我们听众熟知的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实际上就属于我们以往感觉在印象里面都属于油画，实际上是这个丹贝拉绘画。我们讲的更细一些的话是丹贝拉绘画。纯粹的油画画种实际上是在18、19世纪开始产生和出现。那我们的中国的油画呢，实际上是在从当时的这个时期介绍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境来的。我这张作品现在看到的，听众看到的，观众看到的这个作品呢叫山影。山影呢实际上是表现一种山，前面土黄色、棕色、绿色的这个部分呢是近山近景，远处呢是雪山的这个 层层叠叠的。 哦，我看懂了。 叠加，哎，哎，这比说这个，所以我说那个我们主持人是特别有悟性的几个人。 你不会是装作看懂了吧？你真看懂没有？ 真看懂了，真看懂了。 随着我的这个介绍，可能 因为它有层次感， 对，慢慢就能进入到我们这个画面了。就是，这个山里边确实，我这个作品构思的时候也是进入到一个层次的一个叠加的一个过程。进出的这个有土色的构成的这个山呢，实际上是一个土的一个本质啊。那里边产生一些绿色呢，是实际上表现一种生命和一种青春的一种状态。所以这张作品在全国做了很多巡展，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收藏了等于这个这张作品啊。 哇， 就是这个这种类型的油画是不是也特别讲究光线呐、啊？什么就 是的是的 那种， 还有那个颜料啊， 对，这个主持人谈到这个颜料是我的。这个创作里边的一个特色，所有的这个作品都是也是选用纯天然的矿物颜料，这个是说纯天然矿物颜料和化工合成的颜料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呢，就是说它保存的时间会特别久远，上千年不变啊。所以这个好多藏家和这个评论家看了我的作品，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也是作品的一个亮点了，就是 就像之前那个国博展出的那个画作《千里江山图》， 是的，是的， 它就是用那个好像是什么孔雀石，还是就很多天然的矿物原料在做，所以几百年上千年都不会变色，特别 的 美。 哎，夏老师，这幅画的名字叫做什么？ 叫山隐。山高的山，山水的山，山隐就是一个山的一个层层叠加的一个意境，山的一种生命力的一个状态。 而且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应该能看到啊，就是在中间的这个部位有很多绿色的这个小草吧，我理解的是，植物其实就是体现了那种顽强的生命力啊，就它就好像一个剖面图一样，就那种感觉。这幅画呢？ 这幅画表现 这我猜一下啊，这个大家都猜一下啊，曼宁你，咱看咱猜的都一样嘛啊，我觉得这幅画展现的是在一个冬天的湖水里的结冰的一个状态。 冬天湖水里结冰，我觉得是融冰。哎， 你觉得是融冰？ 我觉得是融冰的一个过程。 融冰那个 就是它可能到了这个初春，然后冰马上就要融化了，然后但是还没有特别暖和的时候的。 世姐呢？ 我刚刚过去看了一眼，说实话我没有太看懂，但是呢，我刚刚听了两位的描述之后，我来投个票吧，好不？我觉得还是曼宁说的， 我说的对，对吧？ 更接近。 我又有一个新的想法，我觉得这幅画其实和白雪和冰没有关系，这幅画其实展现的是白天鹅，在湖水里的白天鹅。 那这个天鹅也太写意太抽象了吧？ 我觉得就是在一个非常茂密的丛林里的一个小池塘里的白天鹅。 那我们还是听夏老师来解读一下吧。 我觉得我们好像在 我跟你说，我现在就后悔咱这个导直播间没装音效器，如果装了音效器就是噔噔噔噔记下来，揭开谜底。 那你就配音了。 我已经疯了。 我这个刚才越听越激动哈，就是因为画家最成功的这个作品是不同的人看产生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这个想法、 角度 、所以呢就说这张作品表现的刚才几位主持人说的都特别准确，是表现的一种雪的一个状态，就是冬天的一个状态。我把它取名是取的毛主席的诗词的一次词，叫银装素裹。这个表现冬天雪景的一个状态，实际上是一个深秋马上进入春天了，这个一个状态，也是丹贝拉绘画的一个材料。 冬天和春天的这样的一个交接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雪景， 雪景， 所以这两幅也可以做一个对比啊，因为颜色上有反差， 对， 然后都属于这个风景。 我觉得我可以做周望老师的助手， 我以为你刚刚才拜师了潘老师，然后现在又要做、这个、 要拜师 夏 老 师了。张悦这个人真的是哈、嗯， 因为我要尝试不同的、 哦，要涉猎不同的画种、啊。 对， 你要把这几位老师的这个精髓全都学。 这样吧，我们刚才其实聊了这四幅画了，我们也有很多我们就是不是特别专业的这些这个绘画爱好者啊，就尤其是一些普通的。这个大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一些青年朋友，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像这样的画，基本上如果说有爱好者的话，来画的话，应该都从哪几方面下手呢？ 嗯，这个、 我先讲讲行吗？ 好的。 刚才我讲了、那个， 你要说你觉得了， 我刚才讲了山水画。 如果是你教的话，你会怎么教？是吧？ 对，就是刚才我讲了，就是刚才潘老师说的时候，我是要先拿铅笔给他素描了，然后拿墨给他泼了。像这种，我会选择拍一张照片。 然后 呢？ 描吗？拿一张很薄的纸， 然后 描出来。 这个照片给他先铺到那个油布上，就喷绘嘛。喷到油布上、然后呢拿各种油漆给它刷， 就填色块， 对，填色块。夏老师，这我是开玩笑，您 夏老师笑了你没发现吗？ 夏老师笑而不语、 夏老师说我这也就是专科的水平。 你要考央美的话估计是 夏老师您说说啊、基本上从哪几方面下手比较好？ 是这样，实际上 要通俗易懂一点、 通俗易懂，实际上讲到两个点哈，就第一个点呢，就是画家需要跟照片要脱开距离哈，就是这个是需要画家一个追求，尤其写实画家，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样去进入这个状态呢？实际上，我们尤其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一个作画的一个过程哈，就每一幅这样的这个作品，至少要一到两个月才能完成，那有的长的可能有半年左右，因为在反复的一个过程中间，画家找到一个自己的最佳状态，有时候就是说，在一个最高点的时候，需要反复的去琢磨去推敲 艺术的灵感爆发的时候啊， 一个状态啊。具体到这样的这个画面呢，首先我们是用铅笔或者炭笔来起稿啊，这个，然后完了之后呢，就上色。上色的过程中间，有时候是特别顺利，有时候呢可能会一波三折啊。上色完了之后，就会做一个整体画面的一个调整。有时候画得特别顺利了，水到渠成了，就完成了。那一到两个月，这张作品就可以参展了，或者这个叫 展出了，反正 面试了啊。那有时候不顺利的时候呢，来回调整，来回调整，这个过程中间，对于画家来说，可能是最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画家，这种痛苦的过程也是最幸福的一个状态，也是进入到一个 痛并快乐着，这是 快乐的一个状态了。 哎，那夏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哈，前一阵儿我也去参加了一个少儿书画展，岳哥你知道吧？对，少儿书画展在那个叫台湖国画院啊，然后呢，在那边我就看到很多的获奖的小朋友啊，也有画这个油画的啊，也有写书法的，也有画国画的。我就发现呢，他们特别是画国画和画油画的小朋友，一开始啊都会拿这个铅笔在上面勾勒出一些这个大致的轮廓。这应该是一个从初学者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这些爱好者哈，就可能没有办法拿起这个画笔沾上颜料就可以点到这个画布上哈，是不是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得先勾勒出一个大致的一个 基本的形状 模样出来啊？就像刚刚岳哥说的，我先在纸上画一个这个轮廓，然后面填色啊什么的，再去，像我觉得吧，我个人觉得哈，这种画作我们就不要想了。你说你画个小动物啥的啊，画个花啊草啊啥的，你说。对啊，蚂蚁，蚂蚁，我觉得 蚂蚁是怎么画？真是，蚂蚁的特点是我觉得就像蜈蚣嘛，应该差不多。但是夏老师刚才你讲到一个点，我比较好奇，就是说你一般画这样一幅画需要三个月或者半年的时间，那就需要停下来吗？你要停下来的时候，还能给他再 续上吗？ 是这样的，我是有时候会几张会同时画，比如说这张第一张的话画得不太顺利了，先放一放立在那儿，然后画第二张，那在间歇的时候呢再看那张，这样的话呢就说有时候就从一张画里面跳出来，就旁观者清嘛。 哎，这就像我们复习考试一样。 哎，这个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但是你会不会就是一开始的想法和你最后成片的这个 作品不一样， 有时候会不一样啊。画的时候特别顺利的时候呢，是开始构思的时候呢，跟最后是完成是一致的。 嗯， 有时候呢是完全不一样，这个都很正常。但是呢，就是说在一个阶段，比如说今年或者某两三年，在一个阶段里面会画一个系列。 嗯， 我说这个系列画和那个系列，那就太跳跃了。对， 得在一种这种创作的这种思想感情里面，是吧？ 一个状态里面。刚才谈到青年和普通老百姓，我就想现在随着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很多观众听众都特别对艺术感兴趣嘛。 嗯， 是。 说我给大家这个提一个建议，就是说大家都想有时候是首先是喜欢，再一个呢都想上上手画一画， 尝试一下。 因为有时候是零基础，或者有时候小时候有些基础，你看刚上来画的时候会有很多困惑，很多问题啊。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这个朋友。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一起做一点分享的。就是说，初学者来上来学习艺术或者想画一画的时候呢，首先不要有太多的顾虑。 嗯， 我觉得开始因为上来的时候很多问题，把这个问题先放一放，拿起无论是国画也好，油画也好，还是毛笔也好，油画颜料也好，不要有这个框框和条框和框架。上来呢就说我们首先想想我想表达什么。我毕竟我说工作压力特别大，或者小时候的一个记忆，或者小时候的一个梦境，或者昨天去了动物园了，看见蚂蚁了，或者老虎了，上来就画。我觉得上来就画，先直抒胸臆，表达感受。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再去研究，哎，行怎么画，我去练练素描色彩知识，有些遇到困惑了我再练练色彩，慢慢这样的话的先进入状态再去补充，因为跟专业的学习是不一样的。 这 学习实际上从素描书写很枯燥的学习，那我们作为一个爱好者，做一个修养的提高的话，我觉得就是上来就生猛的就先去画，不管三七二十一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建议和。 虽然听起来很生猛哈，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更高的层次。你们有没有觉得？ 就跟从自己的内心嘛。 对，就是展示的是你内心的真实的想法。 就我觉得就是想唱就唱，想画就画 的 感觉。其实这个感觉其实也是一种发泄的过程。 你认为这个是蚂蚁，它就是蚂蚁。 对， 它就不是别的。 这几个意思？ 这个怎么这么形而上呢？ 我发现世杰现在这个聊天已经会这个周回来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会点题了啊，那意思就是啊，我们又回到了蚂蚁这个环节， 又回到了张悦的那个画的蚂蚁， 吐槽他的话题了是吗？ 好了，感谢夏老师这个时段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吧。啊，夏老师知道就是在我们的恭王府，您的个展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我的展览时间是9月9号到9月13号。 9月9号到9月13号，同样是在恭王府啊。如果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可以到那里去看一下。 在恭王府的安善堂， 安善堂， 欢迎大家到时候过来观赏。 夏老师也是在现场是吧？ 我在现场 啊，那就是可以见到真人啊， 可以让夏老师现场指导你怎么来画这个， 就是怎么画蚂蚁。好吧，我们进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继续邀请我们下一位画家做客直播间。 好的。 家的路很顺畅，不拘理想，而天空纷纷飘荡又飞扬，你远到看不见，也近到没有差距。 那么动感的音乐，我就兴奋。曼宁， 我听出来你兴奋了。 但是曼宁，你得跟我一块嗨啊。 我觉得我的嗨就没有你那么外放。 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恭王府里隐藏的那些中青年艺术家。 嗯 啊，刚才我们分别体会了潘老师的， 嗯，还有夏老师的。 这个 山水墨画 山水居赋居图，不是叫什么，你看看完就忘，潘老师估计一会儿从导播间出来提刀见我们了。还有这个夏老师的 那个看不懂那图叫啥来着？山隐， 嗯， 你看啊，这个我知道啊。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位艺术家，叫做 白 宇啊。先让曼宁来介绍一下白宇老师吧。 白宇老师其实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博士啦，也是一个高级工程师。哎，这个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白宇老师他是国家注册的城市规划师，现在呢是一间设计顾问的此间北京设计顾问有限公司的总监。那么也就是说白老师他的 就是集老总于画家和博士于一身， 对， 是吗？ 对，是不是很全能？ 很全能啊。 所以他做的是建筑设计。 建筑设计，这是一个我认为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因为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有一篇课文就是讲的，叫做贝聿铭吧，他在设计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建筑物。然后因为什么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篇文章我没有背下来，老师让我罚站，罚了整整8个小时。 啊，原来是这样啊。我们不妨先请白老师来介绍一下自己。 对，白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大家好。 你看到白老师我就想到了建筑设计师， 你就想到你那天的罚站。其实 对，有棱有角啊。其实您做的这个职业跟贝聿铭是 一样的， 是一样的， 建筑师。 建筑师啊。在我们的心目中，建筑师基本上就是要设计各种的建筑， 对，各种类型。 对，我们先通过作品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白宇老师他的一些建筑风格吧。 好 吧。 然后我先说几句是关于这个展览啊。因为这个展览刚才主持人说一直是画家和艺术家。然后这个展览呢也邀请了建筑师，就是我的这些建筑艺术作品。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艺术展，因为它涵盖了不仅有西方的绘画，还有我们中国画，还包括了建筑艺术在内。这个也跟因为是博物馆嘛，也跟博物馆，我想说一个，就是博物馆的英文，主持人知道是，大家都知道啊， 知道吗，曼宁？ 不妨让白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个跟其中的关系。 对， 我就觉得曼宁这一点聪明。 是， 怎么回事，张悦？ 博物馆的英文本身呢，就是 museum 是吧？然后它实际上是两个词的叠合起来 啊 ，muses 跟 um 的词根。然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muses 实际上是缪斯女神，也就是艺术女神，但是它不是一位啊，它是九位，各自代表各自的不同的艺术 领域。 对。领域 UM 呢是场所，所以就是说以后再想到博物馆呢，有可能我们就有一个画面浮现啊，就是天上飘着九个女神，然后的场所，他们的居所就是博物馆。那这次在恭王府做这个，也邀请了建筑艺术，也邀请了我来参加，我觉得特别贴切，和那个博物馆的这个名字也特别贴切啊。这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概念啊。还有就是说建筑艺术，我想探讨一下，跟大家探讨一下什么叫建筑艺术呢。那它狭义可能就是当然建筑有很多属性啊。我们主持人还有我们大家买房子，它可能就是一个商品。然后我们如果这个建筑艺术和文化相关的，它就是一个艺术品。它有很多属性。那建筑艺术品的这个属性，我想不仅仅是我们在选择一种风格，比如说我们在选择一种中式或者是西式欧式的这种风格叫建筑艺术啊，它还是一个生活的态度， 实用性吧。我觉得还有 对还有一个就是实用性，当然这个实用性还有一个就是生活的态度在里边啊。我想这次把这个建筑艺术作为总体的这次策展的一部分啊，它也是希望我们回答一下，就是当代应该如何面对生活的生活态度是什么，然后用建筑如何实现当代人的这种生活的态度。然后这样我就介绍几个我的一些作品吧，然后讲一些小故事，然后可能就能让大家体会到我是如何用建筑来传递一种价值观，一种应该让大家重视什么和应该什么是最珍贵的东西吧。 好的 啊，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回来接着和白老师聊。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的9:3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 嗯，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 恭王府青年艺术季的艺术家们。 嗯啊，刚才这个白老师已经说了啊，除了画家以外，我们还有建筑设计师等等一系列的艺术家。嗯啊、 没错。 我们先通过作品来看一下这个白老师做的这个设计风格是什么样吧。 嗯。 这是 好，第一个呢，其实不是我的作品 啊，是我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成果。 嗯， 就是这个呢，是我们中国遗留下来的一座唐代的一个古建筑 啊， 它是佛光寺。 嗯 啊，我这个不是我的创作作品， 嗯、 这是一个研究作品啊、 嗯， 就是我把这个唐代的佛光寺的大木座进行了这个复原的研究。 嗯 啊，关键实际上是一个，也是一个业余的，没有人委托啊，就是自己兴趣爱好 。 对，兴趣爱好，实际上就是有点像现在小朋友都爱玩一个特别好玩玩具，就乐高 啊 然后这个特别像乐高，因为你把每一个构件都做出来以后，把它再重新组装拼合起来，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来说吧，就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高级玩具啊。 嗯。 但为什么做这个呢？就是想体会一下中国我们祖先是如何思考建筑， 嗯、 然后他是如何在这个建筑上他都经历了什么。 嗯。 我们把它做成这个，大家能从这个屏幕上看到这个模型是吧？ 嗯。 啊，我们把它实尺复原了以后呢，我们也等于就是古人做的事我们也体会了一遍。 嗯， 然后马上就到下一个呢，下一个照片，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创作了。实际上我们体会古人的东西，这也是包含我要传递给大家的一个价值观哈。 嗯， 就是我不想再延续古人，虽然我很 很那个要继承它，但是不是一种简单的把这个东西又再复原一遍在我们现代的建筑上。 嗯， 那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呢，实际上是为一个僧人而做的。 这是一个庭院吗？ 一个庭院，这是为僧人而建的一个禅房。 哦， 啊，一个禅房。实际上当时我们还说服了我们的业主啊，甲方，然后他开始也想做一个那个，刚才我放的那个唐代的 比较传统的， 对，比较传统，一个完全跟复古形式的一个禅房。然后我们说今天的有今天的建筑技术，然后有今天的生活方式，还有今天的不同的这个建造方式都改变了。那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比如说一个特殊人群，也就是僧人，那能不能改变一下我们的建筑形式？但是我们继承的不是他的外观，而是他的精神和他体会这个空间的这种，你看我们大家看到这个空间也能体会到他的院落式和他的这种违和感以及这种禅意是能够体会到这个的啊。我拿这个两个做对比，就是一个是我们研究古建筑的目的，不是在做新的时候不是把它完全的抄和 copy 过来，而是从这里边我们要获得一部分精神的内涵，然后用在我们的新的建筑里。这个是要传递的第一个作品。 这一张呢，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了，这个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尝试。你看那个屋顶， 但是好像它是一个露天的 啊，是它里边呢，下边是博物馆，但是上边是确实是露天的，就是让市民能够进到这个博物馆的上层。当博物馆关闭的时候呢，这些市民也能在里边就是进行一些就像市民广场一样，当然是立体， 像一个小花园， 对，像一个花园啊，是一个立体的花园，市民广场是这么思考。但是它上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屋顶，这屋顶是什么呢？实际上也是我对早期那个佛光寺的这种研究，它是中国的屋顶是什么？是一个梵语式的啊，一个坡是凹下陷式的。我们一闭眼想到中国我们祖先的建筑，传统的建筑，它都是一个这样上，在专业上呢叫梵语线，语是宇宙的语。然后我是想西方的天际线呢，就是标志性是什么？不是梵语式， 是尖顶， 对，是拱顶尖顶啊。然后我们正跟它相反，我们是凹下来，它是拱上去，是吧？它那个拱上去的真实的力学结构是一个是拱，是那个压力，然后那个凹下去呢是拉力。所以在这种大型建筑上，我们是想把力和形式感和它的受力是统一起来，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就这样的尝试，也就是那个屋顶是下凹式的嘛，它但是不是传统的形式，是用了新的，就像悬索桥，我们走大桥的时候是吧，悬索桥的那个结构，然后用了现代的这个技术来和那个古人做一个那个对话啊，是这么一个考虑的一个一个建筑创作的理念。 还有几张照片可能因为格式的问题我们播不出来了。那就让白老师用语言来描述一下。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那我尽量用那个画面性的来描述一下哈。就是这第一个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建筑文化。刚才那几个建筑呢，它就是说建筑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我想谈到一个大家特别熟悉的，我们一做建筑都做一个徽派建筑啊。徽派建筑马头墙是怎么产生的呢？现在我们看都是一个风格了，我们在做，比如说我们装修做一个徽派的，就把马头墙做出来。实际上它不是一种，就是它诞生那个诞生的时刻不是一个只是风格，它是为了防火。就是 为什么防火呢？ 因为它是在建筑的侧面是山墙嘛，它是更高起来，就是说让这一栋建筑如果着火了以后，那火势不用， 不会蔓延到其他， 对， 窜不到那边去， 所以它也叫防火山墙，它就高起来了嘛。然后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广东明朝的一个太尉啊，在广东是一个广东人调到了徽州，是然后在这儿实行了一个政令，就是说我们着了火，有一次着火以后怎么办啊？那我们就把这个山墙加高，就别再着火的时候让一个村子全都着起来了。这是一个行政命令，就是一个为了安全考虑，所以就诞生了马头墙。我们现在就回想，实际上这是怎么诞生的呢？实际上是解决了一个生活的现实问题， 对， 而诞生了文化，而 并不是说我就是追求一个马头墙，为了美就代表了是徽州。我们现在想到的是，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文化发扬呢？我们就把那个再复原一下， 嗯， 就行了。实际上，我刚才那两个作品也大家也都看了。实际上，我是想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 嗯， 通过这个呢而诞生一种属于我们当代的中国文化，是一个反向的。并不是说啊，我们中国当代文化是什么，拿过来放在这儿就是我们的文化了。所以我是想，就是马头墙这个例子，可能大家就非常直观就能了解到， 还要找到它的深层的内涵。 对，深层内涵，它到底背后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嗯 啊，是。然后这是第一个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建筑文化和艺术是如何产生的， 嗯， 这么一个观点。第二个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做了很多建筑，放不出来比较可惜哈， 嗯， 就是它都是跟环境和自然有关的。比如说我想说两个我在新疆做过的建筑啊， 嗯， 就是它那边的环境啊跟咱这边是不一样的，我是自然气候环境哈， 嗯， 就是它的建筑我们发现各地区的民居哈， 嗯， 它是为什么形成百花齐放的这种民居的形式呢？ 嗯， 它是都是根据地方的气候环境和材料的不同， 嗯， 采用的这种应对策略。 嗯， 比如那个建筑，我甚至叫它风速的雕像。我在新疆， 嗯， 它是用风吹出来的一个建筑，不是我们设计出来的，是 风吹出来的建筑， 是风吹出来的。 嗯， 比如说你放在那儿一个土丘哈，啊， 嗯， 是你搁了很长时间， 嗯， 它吹出来是什么样，它可能那个建筑才是真正适合这个风环境、这个地域气候和环境的这么一个建筑。 那也就是说它的形状比较奇特。 哎，比较奇特。有两个，我一个呢是在城市当中，城市当中我当然借鉴了很多阿以旺民居，就是新疆的这个民居形式啊。 嗯， 它是什么样呢？是很多方形的，然后非常紧束在一起的这个建筑。因为风大的环境下它不可能是张开的，一张开就飘起来了，是吧？所以我就当地的建筑一定是非常紧的啊，紧在就是风一吹它就很快风就消散了啊。所以我们在做一个城市的一个建筑的时候，我实际上借鉴了很多方体块的方形来做了一个新的在新疆和田做的一个市民中心。它是一个方体块都是叠错起来的一个方形，但是它是非常紧紧的抱在一起的一个建筑，大家能想象到啊。 我看过 啊， 因为我就在和田挂职。对， 嗯， 然后 你当时没有想到过市民中心的设计者今天坐在这里吧？ 嗯，是的，嗯，市民中心是不是就在行署对过？ 不是，它不是在和田市，它是在那个一个县叫墨玉县里 啊， 是一个在 墨玉县的市民中心。 对， 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沙漠当中。 嗯， 我们当时特别感动的一个项目是，就是在沙漠当中有一个古佛寺， 嗯， 佛寺的实际上已经被风吹成了， 嗯， 只剩下一个土块了， 叫埃里克佛寺 啊，不是，嗯，对，差不多就是， 嗯， 热瓦克，对， 嗯， 然后是一个佛寺，然后它被风吹成一个土块以后呢， 嗯， 就是在一个大沙漠当中，我们当时看那儿最给我们感动的是什么？是我们在那个航拍图上看到茫茫沙漠， 嗯， 然后它特别像什么呢？像海洋海浪是吧？就是一个静止的海浪，像是把海浪给凝固了一样。 嗯， 哦，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怎么做建筑呢？然后实际上，之前好像有人提过建议说这个是一个古佛寺，那我们做一个新的博物馆和新的展示中心怎么做？我们把它复原在边上，再复原一个大的。就是一个复原的，当初建造的时候什么样，我们再复原一个什么， 嗯， 里边做成博物馆。然后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啊，就是我当时是建议他们，古迹是古迹，我们新做的东西要有新的这个价值。 嗯， 然后我当时给他们做了一个方案是什么呢？就是隐藏在海浪下的，就黄色沙丘海浪下，也像一个沙丘一样的建筑在那个海浪边上。 嗯 啊，你不仔细看，从天上有可能你看到好像是一块也是沙丘的一个海浪，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现代的建筑，这个是对传统的一种谦卑跟尊重。 嗯 啊，我们在做新建筑的时候，这个古迹和遗产已经在那儿了，我们是一种谦卑的态度，消隐在它的旁边，然后融于这沙丘海浪当中。 嗯 啊，这是我另外一个作品，就是在新疆的。 嗯， 这个也是为什么呢？就是也是想跟大家探讨的是， 我们应该是接纳自然还是应该隔绝自然。 嗯， 其实这两个我都是在接纳的态度啊，就是自然环境是什么样，而隔绝的态度是什么呢？可能他就用一些高技术的手段啊，就是在让不同，让赤道和南北极它的建筑可能都一样，因为我们有现代的科技，现代的技术手段，都有空调还有暖气什么的啊，就是它在不同的地域它都是建筑都是一个样了，那就消失了它的地域的那个特征和文化的生发的背景。 嗯， 所以这个我也是在强调一种艺术价值观啊，就是这次展览，所以我展这两个项目，就是我想说的是，建筑应该把一些自然的特征展现出来， 嗯 啊，然后利用和自然特征，来做建筑设计，这有可能是新的建筑文化生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文化背景。 嗯 啊，我们就产生了当代新的建筑文化，是这个观点啊。 嗯 啊，当然这也是回答了，我们面对自然是应该，是应该接纳和拥抱它呢，还是应该隔绝它？还有一个是真的越高的科技放在这座建筑上，这个建筑就是最优秀的吗？这些问题可能我也已经给出答案 啊。嗯， 是 这样。 是，谢谢白老师给我们的精彩分析啊！听完以后，我都这个 就觉得又长知识了， 受益匪浅啊！尤其是当他说到那个和田的那个景象的时候，让我感觉就是，其实白老师是从生活中汲取很多的想法，然后把它融于自然和文化当中，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因为有些可能。就是设计的时候，我就要越突兀越显眼儿越好， 越引人注目越好。 我觉得反倒没有人与自然这种和谐的感觉的出现。 嗯， 好吧，这个我们让周老师啊，周旺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个白老师的这个展览，个人展是在几月几号？ 这个白宇老师的展览呢，是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展厅啊，是在跟其他这个架上绘画的这个艺术家的展厅不一样，然后呢会有重复，跟这个对，是在这个9月12号到9月16号，在恭王府的爆煞展厅 啊 来举办。 9月12号 到16号， 16号四天的时间。 对 对。 那这个展厅其实是有一些模型吗？还是？对吧， 我是把那个都做成了这个实体的模型 啊， 为了是更直观，因为大家刚才看到的那几个两个作品，我没有拿那个实际的拍摄的照片，我都拿的那个模型的这个照片。 就这样会更立体一点。 对，更立体啊。 如果有感兴趣的听众和网友可以到恭王府啊，9月12号到15号 16号 啊，去看一下白宇老师的这种模型，其实就能够透露出来他的一种设计风格在里面了。 好吧，我让这个世杰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其实周旺老师今天也带来了一个 IP 的一个造型，对吧？是 文创产品 的文创产品。 对， 什么样的特别好奇？是一个卷，一个就在旁边吧，啊，在我这儿啊，这是一个，我猜一下啊，不会是一幅画吧？ 这个我还没有看过了。 哇，我知道这是什么了。这就是我觉得 是你心心念念的那个吗？ 对，镇馆之宝 啊， 镇馆之宝啊！大家看一下，周旺老师，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因为我觉得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字啊，大家左右看一下啊，它既像兽，又就是那个福寿的寿， 对 吧？然后又像福，还有什么样的解释呢？ 如果从这个文化的角度去看它呢，当然它会有很多的阐释。我想这种阐释应该是带着美好的寓意来进行的。比方说像它的右上部可能像个多字啊，然后呢它可能其他部分可能有多子多才多田啊，这个像 这是个田字、 是像这个张老师说的，你看又像个寿字，那么可能又有多寿啊，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然后那个我想这个 IP 呢，我们光复从1988年开始开放，那么实际上已经这个来的游客已经非常非常多啊，然后实际上在社会上有很高的认知度。那么那个我们现在把这个 IP 呢做成了相应的文创产品，这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文创产品啊，就是把碑的这个拓片然后进行一个设计。那么其实在关于这个福字的，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文创产品，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到光复的这个文创产品商店或者 是网上的这个天猫店可以再来选购。 现在我真是人特别多，我前段时间应该是两个月前的时候我去过一次啊，我还是排队在摸这个符。 是啊，每天都排很长的队。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在恭王府里有很多其他的很多神秘的，我觉得小典故小故事，也是我们暑假的时候很多的青年朋友可以去看一看的。对啊，这个叫做看着展览，然后又看一看恭王府里的其他的一些名胜古迹，我觉得是一件非常而且天气又很好啊，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嗯，好吧，感谢周旺，还有我们的三位，像白宇老师啊，潘英健老师啊，还有这个 夏老师 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样让这个周旺老师和白宇老师也坐到我们的表演区里去。我们放一个片花，其实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海报，其实也是为了，好吗？ 其实我觉得张悦之所以安排这个环节，就是可能炫一下我们青年广播的这个技术，是不是？ 对，主要是为了炫海报。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北京时间的9点50分啊，今天聊天聊的确实很开心啊。曼宁有什么样的感受？ 了解到了各个领域啊，各个画派画种不一样的一些知识。 尤其是几幅没看懂的画啊，让夏老师帮助我这个看懂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我们的表演区里，其实四位老师已经在这里了，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海报，叫做关照的理想啊，当时这个世杰还读成了理想的关照啊，我觉得也都挺好的。这个如果让周旺来这个用一小段话来表达一下这个想让大家来看这个展览的话，你会怎么说？ 观众朋友们，这个恭王府中青年艺术季呢，是这个当前在公立博物馆进行这个青年美术选题进行策展的一个新的尝试。那么里面包含了有样本意义的一批艺术家的这个作品，那么又会针对每个艺术家的艺术特点呢，来进行相应的解读和作为个展的呈现。每个个展当中呢，又有这个公共教育的活动，可以让公众进一步的参与进来，还会出版相应的这个艺术文献集。我想呢，诚挚的邀请大家，在9月和10月份的时候到恭王府来参观这个中青年艺术季的展览，也参与到这个中青年艺术季的相关的活动当中去。既是对当下的优秀的中青年艺术家创作方向啊、创作成果的一个了解，那么也是对我们来介入这个中青年艺术、中青年美术这个选题的这个工作和努力的一个检阅。那么我也期待大家过来参观。 好的，然后我们再把话筒给夏礼斌老师啊，因为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夏老师的这个展览时间啊是第一个啊，让夏老师，如果您要是用一小段内容来推荐自己的画展的话，您会怎么说呢？ 首先期待和热烈欢迎大家在9、10月份来到恭王府参观这个艺术中青年艺术季的这个活动。然后呢，我作为参展画家会在9月9号到9月13号在恭王府恭候大家莅临这个 安上堂展厅 指导 指导参观交流因为到时候也会有公共对面对公众的这个公共交流项目哈、 嗯 然后呢我也会以我的这个最热忱的这个激情然后以我的这个最饱满的最亮丽的这个作品来欢迎大家 哇 谢谢 好棒啊白老师呢 大家好我的展览呢是9月12到16号啊、 嗯、 啊也非常期待大家能够过来然后这个期间我也有一个沙龙的和大家互动的环节 嗯 希望大家都能过来吧就是建筑呢实际上是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 嗯 我们每天都会住在房子里啊就是如果我们把房子和居住和生活看成是艺术本身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也都成为了艺术家啊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或者是热爱上建筑艺术因为这个是和大家每天的生活都是相关的啊 嗯 谢谢大家 嗯潘老师 啊9月30号如果观众朋友们没有远足的愿望计划的话呢那么就欢迎大家来恭王府看我的山水画吧、 嗯、 然后跟大家一起关照自然关照自己 嗯潘老师的那个山居图也会在展览当中吗？ 山居图可能因为尺幅太大了，估计这次不会展出。 嗯， 但是其他今天展示的图都会展出的。 嗯 嗯， 好的，哇，这个特别期待啊！九月份的时候，当然也希望几位老师在展览期间，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嗯， 啊，到时候我们可以搞上个人专场啊，然后专门的去就某一个领域去深入的去探究，也让我们的普通的青年朋友们更喜欢我们中国的这个艺术家创作的作品 嗯， 好吗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祝大家这个在恭王府能够有一个特别好的展览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吧、 嗯、 我们明天再见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也希望大家关注后面的活力 Music 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主持人曼宁 我们明天 再见 去练